小雨点骤降，那今天气温又是这样，你穿得暖和吗？在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舞曲，来听古典马祖卡，听鹅湖柴可夫斯基。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流行。还记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播过一首探戈曲吗？假面舞会，那首作曲者是乌拉圭作曲家，那么叫做罗德里格，并不是我们熟知的西班牙作曲家。其实罗德里格并不是很有名，因为他原本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还是一位在校的学生。其实探戈曲有很多首，而这首呢则是有名的嫉妒，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呢？创作者也是曾经默默无闻的丹麦人雅克比盖德，当时在1925年他为一部无声电影写配乐的时候顿时一炮而红，这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而在当时，丹麦皇室欣赏盖德的才华，从此开始出资，使他能够在剩余的几十年时间里，生命里全职的谱曲。但是他再也没有能写出让他大众记住的很多作品。那我记得盖德由于他很出名，为此在之后呢还创作了一个基金会来赞赏有才华的年轻作曲家们。这首叫做嫉妒。波先生，想不想今天朦朦胧胧的 雨滴呢？在这样的音乐中，来看看大家的签到。你看，朱自成就说了，在蒙蒙细雨中赶来签到，觉得这首曲子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做《拨弦作品》，来自于我们现在听到的德里布的《塞尔维亚》，也是著名的芭蕾组曲。来看看二班的朋友先来签到。甲河山人你好，邓新荣你好，还有橘子先生、金美美，还有邓新荣二、秋水风神、郑强，还有清秀、陈敏、庞虫，还有白，还有细水长流、缅甸猫。听到的就是德里布的《塞尔维亚》。在芭蕾舞剧当中，有几部是非常著名的，这部《天鹅湖》、柴可夫斯基的，还有他的《胡桃夹子》、《睡美人》。那说到芭蕾的历史呢，其实是由在19世纪中叶后呢，出现了大部分的我们熟悉的芭蕾舞剧，而起源于其实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后来传入法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最初的法国芭蕾舞剧呢，不仅有器乐，还有歌唱和朗诵，因此呢，也可以看作是歌剧的前身。而当时呢，其实歌剧中也有芭蕾舞，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歌剧当中的幕间曲啊，这些都有芭蕾的成分。这个传统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并且影响到意大利歌剧。跳了一轨，想给大家带来很有名的四小天鹅舞。因为平时呢，我好像很少给大家播四小天鹅，总是把这首最有名、大家记住最深的略过去。

很宏大史诗般的配乐，是不是？其实与瓦格纳的这一首《女武神》有着相同的气势，只不过是现代感是不同的。这种音乐呢，也出现在很多类型的电影当中。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接下来呢，我想音乐中要做一个对比。从史诗般一般的电影音乐穿越到这一首，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维尼亚夫斯基他的协奏曲与塔兰泰拉，你听到这个技巧是非常惊人的。维尼亚夫斯基是杰出的波兰小提琴家、作曲家，以他的作品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音乐在小提琴史上也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那刚才一开始下半时段我们听到那段音乐呢，叫做追捕刺客二当中的音乐，而这一段呢则是维尼亚夫斯基的纯古典。接下来呢，我想做个综合，既有着古典的方式而又有着现代的浪漫，它就是拉卡托斯，来听听他的小爵士以及浪漫味道的一首作品《爱的主题》。拉卡洛斯自己改编的日瓦格医生爱的主题自有一番味道。而说到小爵士，这首更是这样，来看看 小猫的散步。是吧，既然说了在难得的细雨蒙蒙的午后听着这些优美的舞曲感觉好极了。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各种类型的舞曲，胡雪迪说了窗外细雨霏霏，耳边音乐流淌，此情此景如同梦幻一般。还有一般的水王微笑萌萌你好，大家都来签到。还有 Simon 嘿老醋花生会飞的老马， 溪降水对于北京来说还真是挺难得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叫做《猫的漫步》，在雨中漫步，春日的雨，贵如油啊，所以享受着雨吧，不要觉得烦恼。今天是周末，肯定这小雨给北京的交通会造成压力，但是你想想，雨中的漫步还挺浪漫的。这里接下来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个改编版本的小步舞曲。准确地说，这一首改编自德沃夏克的幽默曲，其实改编后的感觉跟原来的幽默曲一点也不相像了。原本是清清淡淡，有点小幽默的感觉，有点像谐谑曲，但是改编后的感觉好像更深邃，而且还有一种大背景的感觉。而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则是拉赫玛尼诺夫的恋声曲，有一种朦胧的美。这里是古典也流行，